想必你的眼里应该隐瞒着更多的细节，他想必狂野让你对我坚信拒绝，他会陪你过今夜，他也许就在这列车的某一节， 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

和太阳，最终有个月亮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哪一个更远，哪一个更亮？哎呦，啊太阳，啊太阳。我心中的太阳， 走下去，不再回头，望向远方，永永远远忘了你，不许自己。

下去。